第五次嗱，呢個題目本身咧就趣味性相當之強嘅。大家我唔知道大家有幾多人去過土耳其啦。咁有土耳其咧，有個地方係必去嘅，就係呢個索菲亞博物館。 係啊。 咁嗰個新聞係咩咧？就係索菲亞博物館咧，而家呢個即係土耳其嘅總統咧，喺度緊咧，佢就話咧，我哋要改咗佢做由博物館改翻做回教，即係清真寺。咁啊 ，Julian 要講講成件事個來龍去脈係點樣啊？ 係啊，咁本身呢個講話叫做聖蘇菲亞大教堂啦，係好多人大家去土耳其都係必提嘅啦，呢個景點。咁呢個景點就係以前東羅馬帝國時代咧，就係起落嚟，一開始係一個大教堂嚟嘅，係一個國家級嘅教堂。 嗱，我要更正少少，佢最初咧就其實係拜異教。 嗯。 就呢個應該羅馬帝 Justinian， 就佢起出嚟嘅首。嗱，我唔簡單，佢最多係起出嚟係咪？但係佢原本呢個地方咧，係我嚟拜祭個羅馬嗰啲宗教嘅。 嗯， 即係佢第一個嗰個目的唔係一個教堂嚟嘅，但係就跟住起咗個喺上面起咗個教堂。 係啊，係啦，就係話咁呢一個教堂啦，喺東羅馬帝國時期咧，都係呢一個東正教。係啦，即係基督教佢東正教佢牧首嗰個所處之地，所以佢嘅地位咧同梵蒂岡嘅聖伯多祿大教堂咧係不遑，係 最等嘅，最等嘅。 以前啊， 因為咧喺歐洲以南咧，或者去到大概近住呢個亞洲區呢邊咧，如果你信基督教嘅話，係東正教嘅。 係， 就唔係我哋 俄羅斯都係啦，東正教。 俄羅斯都東正教噶嘛。 係啦，咁。佢對於呢一個教堂同埋啊成個伊斯坦堡啦，咁俄羅斯人到依家都係叫佢啊，唔好講俄羅斯人啦，西方學者都係成日叫佢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係啦，就係唔想承認依一個土耳其人將佢伊斯蘭化嘅事實啦嚇。咁講翻先啦，呢一個 Hagia Sophia， 佢喺啊全世界基督徒嘅心目中咧，都係一個非常崇高嘅地位。但是講話喺土耳其，佢依個奧圖曼帝國喺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戰分裂，唔係分裂係啊獨立成一啊變成一個共和國之後啦，咁依一個土耳其國父嚇阿奇邁穆斯塔法，穆斯塔法，穆斯塔法， 係咩 啊？佢就啊推行依一個世俗主義政策。咁點解咧？佢就覺得啊喺土耳其歷史裡面啊呢個奧圖曼帝國啊雖然成為咗依一個伊斯蘭教嘅哈里法國。統治了一個伊斯蘭教，控制伊斯蘭教，但是宗教對於文明嗰個拖累是不少的，因為它是一個以前啊， 係令到它不能夠現代化， 係啦，令到它冇辦法現代化，咁係為了啊，即係推進呢一個新土耳其共和國的產業化、現代化咧，佢就定了一個非常之嚴謹的規條，就是要整個國家要世俗化，不好將宗教融入去政治裏面，咁所以呢一個 Hagia Sophia 佢就唔再係呢一個國家嘅清真寺啦。但係到呢一個Erdogan嗌到緊，佢近年個政策咧係偏向想呢一個國家重拾翻以前奧圖曼帝國個光彩。 佢最政治上咧，佢想要 nationalist 回復翻奧圖曼帝國。嗱，咁啊好大鑊噶，點解咧？中國又想成為亞洲東亞霸主啦。土耳其又想做呢個奧圖曼帝國啦，咁你俄羅斯又想回復翻昔日嘅光輝啦，咁大家都 想大國， 大家想大國，咁啊唔得噶嘛，係咪？大家做大國就有人要做細國， 有衝突咯，係啦。但係就話咁，俄羅斯喺90年代之後就係復興翻呢個東正教，去成為國民信仰。咁呢個艾杜緊咧，佢喺執政之後都係好多政策方面啦。融入伊斯蘭元素，因為他們嗌到緊嗰個政府就認為咧，呢啲就係土耳其嘅傳統價值。 但係嗱，我有咁睇嘅，佢呢啲嘢都係可能係表面嘅，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透過啲嘢去鞏固佢獨裁。 絕對 係 啦。 即係嗱，呢個你睇到好多地方都係㗎。譬如話，喂，我哋講到嗰個好崇高理想就係我咩有個乜乜夢咁樣，咁但係講嗰個唔係個國家夢，係你個人嘅夢嚟㗎，就係因為你想你想。一生掌權嘛， 人治社會裡面的一個工具，宗教宗教這一方面就成為當然土耳其政府現在想將這個 Hagia Sophia convert 回去做一個清真寺，就引來這個國際社會的反彈，尤其是俄羅斯和希臘。 為什麼俄羅斯呢？ 因為俄羅斯它本身是一個東正教國家，它定位自己成東正教國家，而且它定位自己成為東正教的 leader， 即是的領導，即是它想做回是梵蒂岡的角色。但問題是這樣，第一件事就是呢，普京他本身是前共產黨的， 他說他信了東正教，是嗎？ 他說他信東正教 信了，他說 他信了，何時信的？ 沒有，他在訪問裡面帶了十字架這樣的。 但 他不是共產，他不是無神論人來的。 哦，我真的不知道。同埋，咁佢做呢樣嘢，你覺得佢嗰個動機係政治性定還是點咧？ 咁邊一個？ 即係普京啊！ 普京自己我諗有好多俄羅斯人，佢本身咧喺蘇聯時代都係冇辦法去宗教化，因為無論講翻話以前喺蘇聯時代成長嘅人啦，即係佢哋嘅分享，佢哋去依家去翻教堂啦。咁有陣時聽佢哋講就話，呢一個去宗教化其實喺蘇聯時代。他們不會官方就說神林聖聖這樣說話，但是好像家裡的老人家都是會跟小哥說話說耶穌的故事，然後說出埃及記，都大家在家裡面是會這樣說。 但是他們在蘇聯的時候有沒有即去撐走這些教堂？ 撐就有撐，因為現在有很多莫斯科的地鐵站，他們很漂亮的，其實就是以前蘇聯時代他們拆教堂拆回來的裝飾來的，很多 哦、OK 是啦，很多都是拆教堂拆回來的裝飾啦。但是如果說民間信仰那方面，他沒有特登去迫害那些 教徒 啦。還有俄羅斯他本身呢，是除了這些東正教人之外，是有一群叫 Old Believer，即係話係信舊教嘅，係東正教。佢本身因為東正教本身都係經歷過改革嘅，咁有一啲係唔願意經歷改革嘅人咧，其實佢哋依家係住可能西伯利亞呢地方，咁佢哋係過住啲與世隔絕嘅生活嘅，係、哦、啦，好似就好似我哋喺新聞裡面見到啲亞馬遜雨林嗰啲，係、 哦、 啦，嗰啲點講啊，嗰啲與世隔絕嘅部落咁啦。其實俄羅斯到依家都有好多嘅，咁嗰啲人喺俄羅斯人嘅眼中。第一，他們捍衛了自己宗教；第二就是他們很弱，因為他們是不是住城市，所以有很多病疾病呢就會傳染到給他們。所以俄羅斯人見到，如果說要去西伯利亞烏拉山地方，如果見到這些所謂說舊部落啦，即係呢啲 old believers 嘅話，係會有意識咁樣話，我唔應該，我係同你有 social distance， 係啦。如果唔係我身上面嗰啲病會 就會累到你， 係啦。講翻夏傑亞索菲亞先啦，咁點解對俄羅斯人又係一個咁重要嘅一個地標？因為俄羅斯帝國點樣成為一個帝國咧？由莫斯科公國成為俄羅斯帝國嘅一個標誌，就係、是、莫斯科公國嘅一個國王，佢迎娶喺一個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佔的時候，他就迎娶了一個末代公主，就是這個莫斯科大公，他迎娶了一個末代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君主之後，他就以第三羅馬自居這個俄羅斯帝國，所以他都是拿了這個東羅馬帝國的雙頭鷹國徽，是用到今時今日。 雙頭鷹國徽就是俄羅斯的標誌來的。 是啊，以前他是東羅馬帝國的標誌，是代表了他有望向西方，有望向東方這樣。是啦，俄羅斯人是，即是莫斯科大公當年是更加是 adopt 了這個，採用了這個雙頭鷹標誌，迎娶東羅馬帝國末代公主之後，就自己加冕成為沙皇。真係海撒咁解，依、這個渣依、這個一隻字。所以俄羅斯人佢哋係已經建立咗一個觀念，就係佢哋係同羅馬帝國有聯繫，羅馬帝國嘅子民直屬聯繫。所以呢、這、一個夏傑索菲亞，佢身為以前大家講嘅第二羅馬嘅前東正教嘅一個前東正教的一個象徵，這個大教堂如果它變成一個清真寺的話，就是對於東正教基督教的踐踏，這樣想。 但係而家最得意嘅地方就係、是、除咗最緊要嘅就係兩個嘛，就係、是、一個咧就係俄羅斯，一個係希臘嘛。 啊、 因為希臘都係東正教嘅， 都係東正。 但係咧就梵蒂岡方面就當睇唔到嘛。 係啊，咁因為又係教會分裂之爭啦。所有教會，全世界教會都係會不斷咁分裂嘅。英國國教當年喺分裂嘅過程都係非常之血腥。痛苦 啊！哦，嗰次呢啲係好多呢啲大屠殺嘅啦，嚇！嗰啲我哋將來先講啦。嗱，而家咁樣嘅事出有因，咁呢壇嘢咧，其實大家睇咗就好似好遙遠啦，其實就唔係嘅。因為點解咧？佢後邊牽涉係歐盟嘅問題啦。 係，都係。 因為咧，就歐盟咧，就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嘅夥伴啊，盟友啦，就係、是、土耳其啦。咁、 嗯、 但係土耳其係越嚟越即係行得越遠啦。越遠個原因係因為咧。呢、這個首先第一樣嘢，艾杜簡嗰個獨裁嘅統治咧，其實已經引起咗好多即係好多疑問嚇，即係究竟佢想點咧咁樣？咁跟住，如果你話想擴張嘅話咧，其他嘅歐盟成員國啦，即係舉例，譬如希臘啦，咁一定有事嘅，因為點解咧？希臘同埋土耳其係世仇嚟嘅，曾經佢俾俄羅斯帝國統治過啦。咁歐洲咧亦都係因為嗰個意識形態原因咧，其實佢哋就即係一路嚟講係比較偏向呢個希臘嗰邊嘅。 係啊，因為都係基督教，希臘人都係基督教啦。咁同埋歷史嚟，所有土耳其人喺歐洲人嘅腦海裡面都係 其實佢係亞洲人嚟噶嘛。 係啦，第一亞洲人，同埋第二係殘暴。因為講翻巴爾幹半島以前有一個。到今時今日，西方學者係好迴避去討論一個問題，就係白奴問題，白種人奴隸。 嗯， 當年真係呢一個。 其實白種人奴隸係第一代奴隸嚟嘛，佢唔係黑人先喎。 係啊， 咁冇乜人，冇乜人敢講呢樣嘢。 冇乜人，依家唔夠膽講嘅西方學者。咁呢啲所以其實巴爾幹人佢哋見到啲歐亞混血兒咧，有一個講法嘅喎，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啦。 嗯。 佢係塔坦人啦，因為塔坦就係、 是、Tatar， yeah， 就係以前啊喺一個歐亞大草原上面時興嘅人啦。咁所以其實塔坦人佢哋嗰啲樣咧就係啲歐亞混血兒樣嚟嘅。但係以前塔坦人佢哋去到邊度咧就洗劫到邊度，尤其是喺歐洲啊，喺烏克蘭啊，又或者係巴爾幹地區。咁佢哋洗劫之後會將啲女人咧賣去中東地區嗰度做奴隸。 嗯， 係啦。咁變咗所以 阿拉伯 係啦，阿拉伯人啊， 阿拉伯佢哋好有錢。 係啊，咁依個聖蘇菲亞大教堂咧係有一個好著名嘅女性埋藏喺嗰度。咁佢都係女奴出身，佢更加係威尼斯貴族出身嘅。咁當年咧，鄂圖曼帝國打到去威尼斯，咁就掳走咗佢翻到去。咁呢個女人咧就叫 Nurbanu， 係好出名嘅喺土耳其裏面，因為佢就係其中一個可以話蘇丹女權時代嘅其中一個非常之有權力嘅女人。佢就係可唔會話佢哋唔會將慈禧太后將佢嚟比，但係佢就係一個把持住朝政嘅一個要人啦。係啦，佢就係其中一個奴隸出身、女奴出身，然之後成為一個蘇丹嘅妃嫔。 嗯， 再把持全國朝政，最後就係葬喺間大教堂裏面。點解當年要葬喺呢一個夏傑亞蘇菲亞裏面呢？因為佢嗰個奶奶啦，一個 Nurbanu 嘅奶奶就係、是、好出名嘅 Hürrem Sultan，又係女奴出身嘅，佢係烏克蘭、烏克蘭女奴嚟嘅。但係當年咧呢一、這個新抱啦，就同呢個奶奶好唔啱啊！咁當年呢一個蘇萊曼大帝專登係為咗呢個老婆起咗一個陵墓之後咧，阿新抱咧就決定自己係要威過奶奶，葬喺邊有邊度係會威得過葬喺呢一個全國聖蘇菲亞呢個當年嘅清真寺裏面咁冠冕堂皇咧？ 哦 ，OK， 哇，真係啊，好咩喎嚇？我都要研究呢段歷史先。好啦，嗱咁就成件事咧，如果你睇翻咧，就係、是可能咧係個政治嘅因素多過意識形態因素啦。就因為咧民説咧就喺土耳其入邊咧都頗多人支持嘅艾杜簡呢一個咁嘅做法嚟嘅。 係啊， 咁、那個即係事出有因嘅，因為咧當其時咧就係、是十字軍東征打到嗰陣時候咧，其實搶咗入邊好 Q 多嘢翻去嘅。 哦，絕對係。 咁啊搶咗啲嘢翻去喺邊度睇到咧？就而家係意大利同埋德國。嘅教堂入邊 係啦，嘅嗰、那個嗰個 我哋 我 去德國時，其實我哋睇好多嘅，咁但係我哋唔知道原來喺度搶翻嚟嘅， 係啊， 嚇 就係、是、所以去到一個梵蒂岡，點解裏面咁靚？原來好多嘢都 好多好多嘢搶翻嚟嘅。OK， 係 啊。 咁而家咧就係、是我哋讀嘅歷史，當然啦，我哋其實好偏頗嘅，就因為全部都係由呢個西方嘅歷史學家寫啦。 嗯。 咁佢哋就嗰個睇法同喺土耳其或者伊斯蘭嗰個國家嘅睇法係完全唔同嘅。喺伊斯蘭嚟講咧，佢覺得咧一路都係受緊呢、這個基督教嘅打壓。 係。 咁咧就 呢一個亦都係伊斯蘭組織佢成立伊斯蘭聯盟 Islamic Union 佢成立嘅原因，就係要抗衡，尤其是梵蒂岡喺國際事務上邊嗰個影響力。 嗯， 係啦。 咁我唔知道魏道簡本身係咪真係一個狂熱嘅伊斯蘭信徒啦，但係起碼政治上咧，佢係可以利用呢樣嘢去鞏固到佢權力嚟嘅。咁、今次嘅做法咧，就係、是、可能係順應咗民意，順應咗民意之後咧，佢就可以更加長期去執即係掌權啦。係 啊。 咁但係問題就係佢掌權落去咧，同呢個歐盟甚至係北約之間嗰個矛盾咧，就會越嚟越大啦。咁、但係今次咧，我哋覺得幾奇怪，因為點解咧？如果佢同北約之間嗰個矛盾咁大嘅話咧，照計俄羅斯應該拉攏佢嘅。所以頭先我就問呢個問題係點？問阿 Julian 就係、是。點解俄羅斯喺呢個問題上邊咧，佢會採取一個咁即係我覺得比較特別嘅原因咧、就是，就係哦咁原來解釋到啦，就係、是、原來普京都係天呢個東正教教徒嚟嘅嚇，咁佢亦都要順應翻佢國內嘅民意啊嘛，就係、是、可能俄羅斯人對呢個做法本身又好唔妥嘅，係 啊，本身都係非常之不滿啦，同埋喺莫斯科市中心有一間教堂嘅，死啦我唔記得咗，克拉波茨尼啊。在一個教堂 咧，點解呢個名 字？好似就聖天大教堂咁樣 啲嘢 嘅，係啦，佢喺莫斯科地標啦。咁呢一個地標佢都係參考呢個所謂喀格索菲亞去起嘅。咁、所以對於俄羅斯人東正教教徒嚟講啦，呢、這個喀格索菲亞更加係佢哋每一次去呢個伊斯坦布咧，就要去嗰度，可以話係朝聖。咁點解對俄羅斯人呢一間教堂係咁具意義，連呢一個東正教牧首都係要出聲呢？就係、是、佢有一個對俄羅斯人好似耶路撒冷之如此類聖地咁樣嘅意義咯。 係啊，咁具體嘅譬如到土耳其最近同歐盟嗰個衝突喺邊度咧？兩件事啦，就係佢喺塞浦路斯嗰度開咗石油啦。係。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同希臘之間嗰、那個即係邊界糾紛啦。咁 anyway 呢啲大家都冇乜興趣噶啦，咁最後想講一樣嘢咩咧？就係呢間呢個教堂本身咧，就係一本小即係、就是、一本小説咧，就作為一個即係好重要嘅情節嘅。咁呢個就係 Dan Brown 嘅 Inferno 啦。咁我哋喺神秘之旅都講過嘅。咁嗰、那個重要地方咩咧？就係而家唔知道呢個教堂或者呢個博物館地下有啲咩嘢。 嗯。 嚇、啊，咁 Dan Brown 嗰本小説咧，就係、是、涉及到咧呢個教堂地嗰、那個下邊咧就。懷疑是有些隧道和有些儲水庫、anyway 就即大家如果對政治沒有興趣的話就可以看回小說、即如果有機會的話大家就去這個博物這個 喀格索菲亞到參觀、 這個博物館去什麼、我們希望它不要那麼快改了做這個清真寺，因為如果改清真寺的話就很多很多很多進去的程序要改過了、 我先說回裡面即係呢一個博物館係非常值得去。首先，因為佢嗰如果大家係中意文化嘅話咧，入去係真係睇到以前羅馬帝國佢哋嗰個建築特色，同埋佢之後點樣融入呢一個伊斯蘭嘅藝術，係、啦。咁所以絕對係一個文化瑰寶啦。咁、第二 好宏偉嘅，好宏偉嘅， 係啊，裡面有隻明星貓添㗎，係 咪？OK， 你去過㗎嘛？如果聽你咁熟，你去過 OK， 咁得啦。我未去過啊，我連我土耳其都未去過。咁呢個名點嚟嘅咧？Sophia 呢個名或 Sophia 呢個名咧就解智慧 wisdom、所以你喺日本咧有一間大學叫做呢個上智大學 Sophia University， 咁係一本喺日本一個相當之著名嘅國際大學嚟。 係 啊，好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即係完啦，咁啊好多謝Julian 咧就俾到一個即係咁深入嘅介紹我哋啦，就令到突然間我都想。即係如果冇呢個疫情嘅話， 去啊！我真係真心推薦大家去一次呢個伊斯坦堡，係一個禮拜都唔夠， 一個禮拜都唔夠。 因為佢真係絕對係一座歷史非常深厚嘅古城，同埋如果大家係中意關心女權嘅話咧，我已經可以同大家講話呢一個伊斯坦堡裡面所有地標咧。 都是那些女，很多都是那些女奴， 嗯， 就是為了挑戰自己奶奶的權威去起。 哦 ，OK， 好， 係啊，非常之有趣添啊，有個咁嘅小故事添。 好，咁將來睇下有冇機會，我哋專登做一個特輯講呢個城市啊。 好，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